请您继续关注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今天一起读的书名字叫做《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下》，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烟波任长安。长安你好。 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哈，说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下，我数数多少个字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哎，我们发现现在这个书的名字呀也是越来越长，越来越有意思，而且呢越来越直白。这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吗？ 这名字不是我自己起的。 我一猜就是编辑起的。那当时你最早想给自己书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？ 当时就是没有想法，然后一开始还在那个网上就是征集了一段时间的书名 啊，还征集书名，就是向自己的读者去征集是吗？ 对对对，就是在那个豆瓣上发了那个征集的帖子，然后让大家来集思广益一下。当时反正是我觉得好的，编辑觉得不太好，然后编辑觉得好的，我觉得一般，然后后来那个编辑有一天就突然跑来找我说，哎，我给你想一个特别好的书名，我说什么呀？他就说了一个这个，然后我说感觉还不错，就用了这个了。 不是，那你在征集的过程当中，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书名有哪些呢？无论是你自己想的，还是你的读者他们想的。 有一个叫你也在故事里，还有一个叫我会在你身边， 都是很温暖的名字啊。 对对对，然后当时就是其实后来大家讨论一下，觉得就是这本书好像整体的风格更逗逼一些， 更逗一些啊。 对对对， 那书一共分成了三个部分哈，分成了三趴。书中呢有很多小故事啊。第一趴呢是你有过很爱很爱的人吗？第二趴呢是你们还在一起吗？第三趴是你还相信爱情吗？这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吗？ 对，当时是把这三个做了一个递进的关系。就是从一开始然后到最后是一个可以连着读下来的三个句子算是。 那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吧。这本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构想，它里面有哪些故事，跟我们听众朋友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。当然我知道这个其实在豆瓣上很多朋友也都看过了，因为本身呢长安也是豆瓣上非常知名的作者，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。 这本书其实是21个故事，都是短篇，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一种算是爱情的形式吧，所以我们当时做那个宣传的时候也是把它说成我们有21种爱情的形式的在里面，这也可能包括异地恋呀，单相思啊，女追男啊，然后反正每一个故事可能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在里面，当时其实。一开始并没有说一定要把它写成什么样，或者说一定要奔着什么主题来，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写这么一系列的故事，是想说把我身边的人的事情记录下来，把我知道的我听说过的这种可能会对大家有感触的故事记录下来。所以这些故事它很简单，没有就是很冲，就是所谓的很大的矛盾冲突啊，很跌宕起伏的这种剧情呀，没有这种东西，它就是一些可能会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很普通，但是能让你觉得似曾相识的故事。 刚你提到了说有21种不同的恋爱的模样，这里面有21种不同的形式，也就是说每一个故事它其实都是不同的恋爱的形式，是吧？ 对，基本上是这样。 哎。那你在一开始写的时候就已经构思好这样一个框架了吗？ 倒也没有，因为一开始最早写的时候，第一个故事当时写的其实是一个两个人性格不合，最后没有在一起的故事。然后后来第二个写的就写成了就是一个异地恋的故事，但是它都是就是，我自己经历过的，或者说我听说过朋友讲过的故事，所以当时也没有说一定要写成什么样，就是写下来了。 嗯，就是把当时的一些想法、灵感啊， 对对对， 那些感受直接写出来了， 相当于一个记录员一样的。 嗯，哎，那你一方面本身经历过一些故事，但是你不可能经历过21种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肯定是听到了很多或者看到了很多吧？ 对，其实绝大部分故事都是身边朋友啊，或者说听朋友讲的呀，都是一些相对比较真实的东西 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主人公啊，这个多多少少啊，或者说很多都是真实生活当中存在的，有原型的。 对对对，所以这些故事其实读的时候，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它很简单、很普通，它是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。包括好多那个读者给我反馈的时候也说，在底下评论啊，说那个啊，那个这个故事在我身上，真真切切的发生过。 那当你的朋友岂不是很悲催？基本上都得被你写到故事里面。我有没有隐私？大家会有这种反馈吗？ 这本书基本上还没给朋友看过 啊。 好多人说啊，那个你出书了给我寄一本呗。然后我就挑着看，我说哎，这里边有他的事儿，没有的我就寄了。有的我就说啊，那个书现在没有了，我过两天给你寄。 这以后基本上就没法做朋友了，是吗？ 其实还好，因为其实很多故事都是听朋友给我讲的呀，朋友的朋友的故事啊，这种不熟就还好。 还好。这样我们一边说呢，也一边读其中的一些片段啊，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。翻开我们的这一章，叫做《你的勇气有多大》啊，来听一听。某年，锤子和学姐成婚，给我发请柬。请柬快递到家，我扫了一眼，扔到了桌上。过了不到2分钟，锤子的电话打过来，请柬收到了吧？他笑嘻嘻地问我，什么请柬？我反问。锤子愣了愣，结婚请柬呀？没收到。我说。电话里锤子沉默了几秒，我设置了签收提醒，你已经签收了。我在心里骂，居然还有这么贴心的快递服务啊！一边继续装，送错地儿了吧？没签收啊。锤子无视我的话，19号。记着来哈。山长水远，不去。锤子家离我有半个北京城的距离。我给你出打车的钱。锤子说。没钱啊，没钱包红包。我随口说，我已经饿了一天了，你知道我昨天吃的什么吗？啊，上个星期剩的米饭。不用你包红包。锤子说。那我还好意思舔着脸去？我哀嚎。滚。锤子的忍耐终于到了限度，别来，你千万别来，来了我打死你。电话挂了。我等了一会儿，给锤子发了条短信，真不用我包红包啊。锤子很快回复，大宽说他包2000，你看着办吧。我摔了手机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又默默捡起手机回复，恭喜啊锤子，说真的。这里面这个我是真实的我吗？还是虚构的我呀？ 80%是真实的我。 哎，其实这个让很多人也有感触啊，说这个结婚请柬基本上就相当于罚单。哎，说哎，这个5一你接了几个罚单？哎，那个11你接了几个罚单呀？反正归了包堆一算，这一年，哇，光这罚单我估计好几千块钱是打不住了，对吧？ 现在请柬发的也是，就是熟不熟的都发， 熟不熟都发， 对， 是吧？他这个搂草打兔子，到时候谁愿意交谁就来一个。而且你知道现在发请柬更方便了，很多人直接在微信上做一个 H5 界面的，光机来一群发。 对， 你说你去还是不去？ 我上次就有一个说是那个 那个就是他也没有做 H5， 他自己做就发了一篇小文章那种， 嗯， 然后就说说那个啊，给我打点钱呗，我要跟那个什么结婚了，怎么怎么着，说那个反正你肯定也来不了是吧？ 哎，现在这个转红包非常容易是吧？ 对啊，就是互联网瞬间就把这件事儿变得更简单 了。我的妈呀，这真是所谓空手套白狼啊，挺有意思啊，咱们再来继续。读这么一段吧哈，锤子喜欢学姐的事儿，最早只有我和大宽两个人知道。学姐长得不算美艳绝伦，瘦，用大宽的评价就是从上到下一马平川。但是锤子喜欢，大学入学的时候，所有的社团都在宿舍楼下一水排开了阵仗，敲锣打鼓招新。招新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。有妹子的出妹子，有帅哥的出帅哥，什么都没有的就挂个牌子说参加该社团可以加学分，哈，照样是门庭若市。我和大宽是纯为了看妹子，拖着两条板凳转了一圈，看见哪个社团桌子围的人多，就把这个板凳一放，站在上头啊，往是非中心看，看够了就走。后来不过瘾呢，挑好看的妹子如法炮制再看一遍。转到第三圈，我忽然想起什么，锤子呢？我问大宽。我们俩站在板凳上扫视全场，哎，那儿呢？大宽忽然说，我指着大宽指的方向啊，瞬间胃跌进了肠子。锤子正趴在一个冷冷清清的桌子前头，弯腰填表格，他对面坐着一个女生，太远了脸看不清，倒是能看清桌子旁竖着一个丑到混蛋的海报社啊，海报版叫什么散文社。我和大宽面面相觑，然后大宽问了一个很有水平的问题，散文是什么？锤子参加了学姐的社团，锤子说学姐很温柔，锤子说学姐很有才，锤子说学姐的文章很美，说话声音很好听，锤子说学姐其实长得挺不错，属于耐看型，锤子说学姐其实哪儿都好，连不好的地方都很好。我和大宽戴上耳机打游戏，不理他，实在憋不住去上厕所，就听到锤子在一边念叨，我要追学姐。打那以后呢，锤子一发不可收拾，几乎每天都向我们报告新的进度。学姐没有男朋友，单身一年半，学姐学习很认真，虽然成绩一般，学姐一个人发起了散文社，从光杆司令到现在10个固定社员。学姐觉得锤子的文章写得不错，经常找他说话。后来大宽听得实在不耐烦了，就问锤子，嗯，你表白了没？锤子还在给我们说散文社加上他一共3个男的，其他两位一个斜眼儿，一个丑的毫无竞争力。听到这话先是一愣，没，锤子低声说，我们都不说话。锤子吭哧了一会儿，挤出一句，我想找合适的机会。大宽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，这就是小年轻没谈过恋爱。锤子不在的时候，大宽点评，表白要什么合适的机会，喜欢了就喜欢了，不说别人永远不知道。大宽说，除非一开始就不想让人知道。我点点头，唉，其实就是没胆子，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。大宽说，我点点头，这点勇气都没有，怎么追得到姑娘？大宽又说，还有什么爱情？我又点点头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你谈过恋爱吗，大宽？我问。大宽傻在座位上，没，他说，然后理直气壮地反问我，你谈过？我说我也没，然后我们俩抱头痛哭。很有意思啊，这种纯纯的感觉，这种学校的这种兄弟之间的感情啊，让我们也是又回忆起了很多事情哈。所以呢，是不是有一些朋友说在看了你的这些文章之后说，哎，是不是这个大学生这个群体啊，挺适合看这本书的？哎，你当时在定位的时候有没有定位你的读者群是怎样一个年龄？ 嗯，没有，倒没有说局限于大学生，因为他后面还有包括相亲呀、啊、 对 啊、结婚前的这种筹备啊、 嗯、 或者说这个恐婚啊之类的这类的事情。其实当时是想说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同龄人， 嗯， 或者说当时是想说 30岁左右的人，20到30岁的人都可以看， 都可以看， 对， 是吧？ 啊，当然，你要是60岁的人非要看，那我也肯定不拦着。 什么叫非要看？人家也可以看嘛，对不对？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一下，这个其实一辈子都可以谈恋爱。我觉得倒未必说，十几岁、二十几岁、30几岁可以谈，那40、50、60就不能谈。爱人毕加索80多岁还谈恋爱呢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可以谈恋爱，每个人而且都有这种恋爱的权利哈、啊。这么多的不同的恋爱的方式哈、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特别想表达的，就是你对于恋爱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看，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恋爱观是怎样的？ 我一直就觉得那个恋爱就像我们去逛超市一样，当然也不光是恋爱了，包括那个啊结婚也好，或者说一辈子的感情也好，我感觉就像逛超市一样，你去逛超市，今天去了啊，看到一瓶那个，比方说一瓶饮料，新出的，包装特别好看，然后就买回来了，买回来完了喝了，觉得特别难喝就扔了，打那以后你去超市就不碰那种饮料了。但是也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去了。吃一个新的觉得特别好喝，以后就一直喝这种，一直喝到死。是我心目中是这种感觉。就比如说这个水你已经喝进去了，那不管说它是好喝还是难喝，你已经经历过了。那你将来如果说它难喝，那你将来就避免再碰这种水。然后如果它特别好喝的话，那你就一直喝这种水，一直喝到。啊，我们说白头偕老啊之类的。我心目中恋爱大概是这样的。 每个人也不太一样哈，每个人有些人呢就每天都想换一种水喝。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会有这种习惯性的东西在里面。 就是比方我喜欢喝可乐， 对， 我可能就一直喝可乐。 对， 我喜欢喝冰红茶，也可能我就不改口了。是吧？ 对。 哦，哎，这个有点意思哈、啊，这种比喻我觉得还挺有意思。 因为就是其实是你逛超市是有偶然性的，因为我心目中恋爱其实也是有偶然性的。因为你不知道你出门能碰见什么样的人，可能就是一瞬间的感觉，你觉得这个人特别好，我就认定他了。但是你如果不跟他接触，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但是你要说这个人不好，那你只能分开。分开以后可能你觉得啊特别心痛啊，但是什么特别那个特别后悔啊，但是你过段时间这种感情就过去了。然后你可能再下次遇到一个更好的人，然后就真的有可能就在一起，可能结婚啊，可能就一辈子呀、啊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先有的偶然，然后才有的必然。 好，那我们不妨呢也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那21种不同的形式。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一下，这是今天我们介绍的一本书，作者呢烟波任长安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。任何一段感情呢，如果让你回忆起来觉得哎心存感激啊，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好，说明你遇对人了啊，你们之间的相遇就变得有意义。不管是哪一种爱情的模样都可以让我们印象深刻，同时呢哪一种爱情的模样也都有最终的一个结果。我们不妨呢在节目的最后几分钟跟朋友们说一种，先说异地恋啊。异地恋这个我周边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观点，我估计可能得有60-70%的人都觉着异地恋不太靠谱。你觉得靠谱吗？ 其实先不说我啊，就是我周围的人那70-80%人都觉得异地恋不靠谱。就是也不然也不会说网上传的这么凶，说异地恋就肯定要分手这种。但是我现在就处于一种比较纠结的境地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，因为我遇到过靠谱的，我也遇到过不靠谱的。然后包括上次之前有一次做那个活动的时候，有一个读者就跑过来跟我说他异地恋7年了。 哎呦， 他想让我给他点勇气。我说你先买本书吧。书里有这个类似的故事，但是可能没有那么长，没有7年那么长，但是4-5年的也有，5-6年的也有，也都在一起好好的。但是也有说可能异地1-2个月，甚至什么几周就已经 受不了了。 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人而异吧，所以我也不敢说死，就是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。我觉得当时写异地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是因为这两个人是因为不同时间毕业，然后男方就回自己老家说要去创业， 然后就创业，但是最后的时候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来，加上两个人的感情就，因为女孩留在北京了嘛，然后两个人感情就越来越远，后来男的实在没有办法，就是痛下决心，然后从老家又回到北京，在北京打拼，后来和那个女的就是两个人很好的在一起。 嗯，这是一个喜剧的结尾。 心态的变化比较快，快了以后其实他相对遇到的问题就会更多一些。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聊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下。这里面呢有好多故事啊，每一个故事呢都是一种不同的恋爱的方式，都是关于每个人恋爱的记忆。有机会呢朋友们也可以来读一读这样一本非常可爱的书啊，来自作者烟波任长安啊，也是禅的第一部个人作品是吧。 嗯 啊，也希望您看完之后就特别想恋爱了，就特别想要人生的幸福了。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，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，朋友们再会。 我想亲口说再见，你的口味还在这，在开始之前句点后面存活在我里面不散不见。你是我世界起点，我是你荆棘冠冕，把爱与亏欠揉成一圈，来不及告别，来不及再见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如果有多看消失之前，记忆背面存活在我里面不散不见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，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，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。长城润滑油，航天级润滑保护，在您身边。 英雄者救黎民于水火，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，握百万雄兵，